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椰子口味的东西的，所以呢，我也很推崇这家店。但是接下来，我也很喜欢鲜花啊，尤其是把鲜花和咖啡配在一起，觉得是完美的组合。所以呢，那接下来这家店也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那就是林差评的一家花店咖啡屋。这家美翻了的小店名字叫做瓦舍，英文名字呢叫做瓦舍。这是一家非常具有欧式复古风格的咖啡馆加家居馆加花店，让人心情瞬间变好。在这里你会感到生活的美妙。这里的人均消费也并不贵，在40元左右。地址呢，幸福一村3巷2号楼的东门。这家小店1层是一个咖啡厅，2楼呢是家居馆，卖一些精致的家居用品啊、花饰啊，还有一些有情调的创意花卉。小店里的花束种类呢非常的全，而且花的品质都特别好，基本都是进口的，色泽和花瓣饱满度堪称完美，还可以在店里上一节插花课哦。而同样，这家小店的拉花咖啡也是独具特色的，可以选择一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选择一幅名画头像，都是可以作为拉花样式的。怎么样，这么具有特色，这么具有特点的一家小店，是不是值得你来坐一坐秀一下呢？榴莲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但是我相信爱它的人一定是非常疯狂的。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店，就是专治榴莲控的奶霜。想要拥有出众的口感，当然离不开优质的原料。这家小店的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相当讲究的。榴莲奶霜用的是马来西亚树熟的猫山王榴莲，取新鲜果肉，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之后，制成纯正的榴莲粉，完美保留了榴莲的原有新鲜口感。这家小店的名字呢，就叫做 Rejusty， 人均消费20元左右，地址就在工体北路8号院3里屯 SOHO 3号商场地下1层。Rejusty 的产品呢，相比较于南方，尤其是广东那一带的奶霜的口感浓稠而绵密，甜度改变了不少，比较适合北方人的口味。当然，如果你有要求的话，尽管和店里面提，糖量和冰量都是可以进行调整的。最后呢，在奶霜上面还会再撒上一层日本宇治的抹茶粉，味道更香浓哦。好的，我们先进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各大商圈寻找新鲜美食。 我爱他轰轰烈烈最 的痛了懂了就能好了吗？曾经依靠彼此的肩膀，如今各自在人海流浪。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刚刚呢，我为大家盘点了一下在三里屯附近新开的一些网红甜品小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三里屯附近寻找一些地道美食吧。那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家地道的港式餐厅，这家小店呢叫做九龙冰室，环境很不错，装修也很有特色，是复古感十足的。服务员说的都是粤式普通话，适合朋友闺蜜来这儿喝一杯下午茶，或者是尝一尝一口西式多松露蛋糕卷，还有手摇奶茶都是招牌的。九龙冰室的地址呢，在工人体育场北路太古里南区三层，人均消费80元左右。一口西式多是必点的，每块都很大，吐司炸的是外面焦黄里面绵软，配着炼乳汁，好吃到要融化了一般。如果觉得有点甜腻的话，那么我推荐的是喝上一杯清茶。另外呢，公司通粉也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南瓜奶油打底真的是很有港式味道，咸中带甜，蛮浓稠的，通心粉非常的有口感。个人觉得吃多了可能会有点腻，推荐呢几个朋友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在三里屯附近新进的美食店呢，是一家日式的居酒屋。这家居酒屋的名字叫做鲲料理，鲲就是鲲鹏的鲲。居酒屋的装饰很整洁很清新，适合各种的小约会，菜品都是比较有创意的那种，而且呢还有现场火焰喷枪，边吃边欣赏日料的制作。一层呢是散客区域，二层有一大一小两个榻榻米的包间，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50元左右，地址呢是工体西路6号。在鲲料理推荐一下他们家的刺身拼盘，材料都是非常新鲜上乘的，三文鱼和甜虾尤其要推荐一下，从摆盘就可以看得出商家的用心。而鲲招牌卷呢，口感层次非常丰富，淋上满满的起司之后，再用火烤喷枪加热之后的芝士味道更加浓郁哦。 记得我们小时候吃的跳跳糖吗？吃的时候嘴里满满的舌尖上的快感，那么在这里也会有这样的奇妙感觉哦。要说最能勾起食欲的，我想还是有辣味的东西吧。也许只有受这样的刺激，才能激发人们现在的食欲。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三里屯的美食，便是有面串串香火锅了。这家店呢，一直营业到凌晨四点了。他家的串串都是自助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出来约个串相当不错的选择。有面串串香火锅的人均消费是82元，地址呢在工体西路6号全明星俱乐部背后的停车场。他家的火锅底呢有鸳鸯锅，不能吃辣的朋友也是有福音的哦，不用害怕，同样在这里可以和朋友们一饱口福。而串串的种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菜品和肉类挺多的，也很新鲜。他家是自提式的，自取菜品。要想品地道的云南美食，也未必只去云水肴一家店。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家店的名字叫做云水姑娘，这里人均消费260元左右，地址呢在三里屯东街4号。云水姑娘呢是一家装修非常精致、环境典雅、文艺有情调的云南餐厅，很安静，满满的云南风格，适合情侣约会，也适合朋友小聚。小店不大，却挺深的。进门之后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这里的食材大都来自云南当地，虽然云南菜馆不少，但是他家的每道菜都有自己的特色。好的，关于三里屯附近的甜品和美食呢，先推荐到这里。那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之后为大家推荐西单附近的甜品和美食。 要看开一点。 收拾那情绪，是他不懂珍惜，还是我太任性，时间会将这一切治愈，可我还是不习惯 发愁， 没有他的温柔，拿着相片轻抹自己发呆，我想我还爱他，说过就算分手也要做朋友，笑的时候光芒都将我刺痛，回想了甜蜜的温馨的每一刻，流着泪也要你快乐，他说过他会爱我一直到永久，他说了太多分手要给我自由，既然无法出手也别再多找借口，就安静听完这一首，说过就算分手也要做朋友，他笑的时候光芒都将我刺透，回想了甜蜜的温馨的每一刻，流着泪也要你快乐，说过他会爱我一直到永久，他说了太多分手要给我自由，既然无法承受也别再多找借口，就安静听完这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为大家要盘点一下几大北京的重要商圈新进的一些网红美食店和甜品店。那么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疯狂的在三里屯好好的逛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往西单商圈。可能今天的时间不足以把西单商圈的很多东西推荐给大家，但是不要着急，我会利用明天甚至后天的时间陆续为大家推荐的。好的，那么来到了西单，首先要去看一下这风靡全球的变态奶昔。变态奶昔可是火得不要不要的大网红，高度还原澳大利亚的味道，完全按照堪培拉那边的标准来执行制作的，满杯都是进口食材，可以说是为了保证原汁原味和口味以及颜值，真的是不计成本了。变态奶昔的人均消费呢在50元左右，地址是西单北大街西单大悦城9层12到13号商铺。变态奶昔的每一款上面呢都会有很多食材加以搭配和点缀，看上去比奶昔还要丰富，而各种的食材的搭配呢也是不仅美化了颜值还提升了口味，奶昔与蛋糕的完美结合，搭配乳白色的新鲜奶油，只想看根本就不忍下嘴，奶昔喝起来更是丝滑香浓。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甜品是超级长的芝士可丽饼。这家小店的名字叫做小公山号二芝士塔。这家小店的店面并不大，但是远远的你就能够闻到店里的香气。这是一家主打做可丽饼的甜品店，不过他家的芝士蛋挞却也是不容小觑的哦。小店的人均消费在23元左右，地址呢就是西单北大街大悦城的7楼。特别要推荐的便是芝士布雷可丽饼了，饼皮有点软软的，饼边是比较酥脆的那一种，有浓郁的淡奶香味儿。店员把可丽饼卷得特别的高，不过别看它那么长那么高，里面的芝士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吃起来 Q 弹，仿佛是在吃果冻一般，而下面的奶油呢口感细腻，最上面还会加一层焦糖，稍微有一点点甜。 喜欢蛋挞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他们家的芝士蛋挞，香味浓郁，口感细腻，蛋挞皮儿很厚实而且酥脆，一口咬进嘴里，满口浓浓的芝香四溢。好的，各位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仍然会为大家继续推荐北京各大商圈的新晋美食。比如说我们的西单商圈就还没有说完，包括甜品我还没有推荐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里面不见不散吧。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